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93集。秋意跟着萧曼上了二楼，随便进了个带露台的包厢。萧曼找员工谈话很少去办公室，一般都找个没人用的包厢。他说这样大家都轻松些，办公室太正式。 边心宇是你的朋友吧？ 啊，我朋友的妹子，算是认识。 啊，挺机灵的小姑娘，看着应该是家里的宝贝吧，还挺能吃苦。 家里条件挺好的。 嗯。啊，对了，那天你是说过完年不做了，去船上实习是吗？ 是。 船上很辛苦吧？ 内贸船，几天就一个来回了，还成？ 没考虑过继续做餐饮吗？ 啊？ 你知道明年我们两个分店都要开业吧？想找几个信得过的人。我还想跟陈总他们推荐你过去帮忙呢，有没有兴趣？ 秋意没说话，萧曼这个帮忙的意思他清楚，那肯定就不只是服务员领班什么的了。至于兴趣还是有的，真去了工作会比上船轻松，还不用几天几天的不在家，钱也能多赚。但是秋意还是有些顾虑。秋意对萧曼始终刻意地保持着距离，虽然萧曼比他大了一轮多，但他不傻，萧曼对他超出了普通员工的那种态度他还是能感觉到，无论是把他当了儿子弟弟还是别的什么，秋意都不愿意。他想避开所有不必要的麻烦，这种明显不仅仅是基于觉得他有能力而欠下的人情，他更是能不欠就不欠。 啊，我学了三年航运，首选的还是对口的工作。饭店的工作我就一直是个服务员，熟悉的也就是这一块而已。我觉得曼姐你应该找个更了解饭店的人，我肯定不合适，要是做得不好咱俩都别扭。 就知道你会拒绝，还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小孩。这样吧，话也别说死了，你再考虑一下。 嗯， 好吧，你去吧。 嗯，曼姐你忙。 秋意走出了包厢，准备去展飞找边南。秋意站在公交车牌前研究了一下去展飞的路线，上车之后又拿出手机查了一下地图，琢磨着给边南找一条不那么挤的回家路线。下车的时候他基本已经计划好了，他把路线在记事本上写了下来。展飞的总部离车站不远，走五分钟就能看到他们跟高级会所一样的大门，一进门就有穿着运动服的服务员小姑娘迎了上来。 先生是有预定场地还是临时过来打球啊？ 哦，我找边南。 找边南啊？那边过去，他应该在七号场打球的。 谢谢。 秋意从走廊出来就看到一条铺着红土的小路，平整干净，路两边就是挨着的两大排网球场，基本都有人正在场地上挥着拍子。秋意顺着路往前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七号场，同时也看到了场地上穿着蓝色运动服的边南一记漂亮有力的跳杀。站在网球场上的边南永远都充满活力，一举一动都透着帅气。秋意站在铁网外面看了一会儿，最后啧了一声，就是黑皮再来这么一身蓝色运动服有点伤感。边南的对手应该就是他说的那个罗毅阳，几拍下来就能看出实力跟他有巨大差距，不过打的倒是挺拼。最后边上一个年轻人挥挥手， 二少爷你又输了。 靠，休得来。 不来了，你倒是挺爽，我打得太没劲了，你看看汗都没出。 再来一局啊，赌上我的胡子。 你胡子不是早被罗总剃没了吗？ 你赌个屁呀！ 啊，我赌上我这一年的胡子，我一年不留小胡子，我最爱的小胡子。 得了吧，你小胡子本来就不该留，跟鲁迅似的。 边南没再理他，转过身拿外套的时候，一扭头看到了站在场外的秋意，他眉毛忍不住扬了扬，笑容一下就漾了出来。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 10分钟吧。 进来，先坐会儿。 边南招招手，给他跟场地里的人介绍了一下。 这是我朋友秋意，哎，这是带我的教练顾伟。 你好啊。 你好。 还有这个是我手下的常败将军罗毅阳。 叫秋意是吧？也是打网球的吗？来局赌胡子。 我不留胡子。 我输了刮一年的胡子，你输了留一年的胡子呗。来不来？ 我不会打网球。 不够意思。哎，算了，郭教来一局吧。 行。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你们老总的儿子 啊？是不是挺二的？一开始看他那样，我还觉得我惹麻烦了呢。 他天天都在这儿吗？ 放假了刚回来，没事都来，来了就拉着我打网球。哎， 傻乐什么？我没吃醋。 真的啊？ 真的，起码现在不会。现在就吃醋，我也太信不过你了。 有觉悟。哎，跟你讲，我真没那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。会喜欢你我都觉得特不可思议，估计是你太好了。 这是表扬吗？ 当然。 秋意想起挺久之前陪边南从亲妈那儿出来，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。那时就知道边南对感情这事儿并不信任。这还真就是表扬。看了一会儿球，边南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。 咱走吧，去吃饭。 要洗个澡吗？ 不洗了，今天都没怎么出汗，回家再洗吧。咱先抓紧时间约会。 好。 边南跟顾伟和罗以阳说了一声，带着秋意走出了球场。 觉得这儿怎么样？ 工作环境还挺不错的。平时累吗？ 凑合吧。要让我干别的可能还真不行，就这个起码我懂。哎，边新宇去饭店打工，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？ 嗨，能找什么麻烦？还行，估计再有两天就熬不住了。 那不一定，边新宇虽然娇气，但是挺犟的，还死要面子。哎，你注意点距离啊。 嗯，领命。 这会儿又是下班高峰，两人决定不去跟别人挤，就在附近找个地儿先吃饭。 二宝要知道咱俩吃饭不带他，该不高兴了。 我说今儿晚上加班，他不知道，他今天打算自己煮个排骨粥呢。 哎，二宝真能干，长大了估计比你招人喜欢，他不跟你似的这么不爱理人。 我哪儿不爱理人了？那不爱理人我还理你了呢。 理我就对了，要不你病了伤了的谁照顾你啊？ 申涛啊，有你了他才下岗的。 他肯定没我这么周到。哎，你跟申涛 现在才想起来问这个？这个不该是一开始就该问的吗？ 那不是一直都沉迷于你吗？没工夫想这些。 我跟申涛能有什么？他其实挺看不惯的，也就是因为我他才勉强接受。 是吗？我还以为他很支持呢。万飞就什么感觉都没有。 人跟人能一样吗？ 也是啊。这事儿老爸要是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？阿姨、边浩还有边星宇他们又会是什么反应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想了。 冬天天黑得早，出门天就已经黑了，路灯都亮了，雪还飘着。两人走在路上觉得特别凄凉，于是随便找了家小饭店进去了。 边南胡乱点了三个菜，坐了好一会儿才把外套脱了。 啊，暖和过来了才觉得踏实。 这么没安全感啊。给看看。 给我记事本干嘛？这个是。 按这个路线，公汽地铁搭配着回家不太挤，就是要多花两块钱。 我靠，秋叶，你真是太贴心了。 就感觉你自己不会去琢磨，我怕你每天都被挤站台上一回。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一个原因，让我觉得特踏实。 天冷了，街上基本没有人，商店不到九点就有不少关门了。如果不去酒吧咖啡厅的话，他俩这个约会能去的地儿实在少得可怜。不过边南并不介意，他要约会也就是想看看秋意，跟他在一块儿待一会儿，时间地点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不过秋意病还没全好，时不时还会咳嗽。他俩在街上转了转，进了一家电玩城。以前在电玩城里泡着是边南消磨无聊时光的最好方式，他跟万飞能在里面一呆呆一天，不过现在感觉就不同了，对他充满吸引力的那些游戏机今天都没了感觉。随便玩了一圈，他又拉着秋意去了二楼的一个小休闲吧，要了两杯热饮，在面街的卡座上坐下了。 还是这么安静待着比较爽。 边南回头看了看，没人注意到他俩，他伸手往秋意脖子上摸了一把。于是他俩就在这里聊聊摸摸的待了一个多小时。边南看了看手机，说已经快十点的时候，秋意挑了挑眉，有些吃惊。 哟，这么晚了，我以为刚过九点了。 那是因为跟我在一起。 嗯，一会儿回去了，时间就过得更慢了。 你真肉麻。 不爱听我就不说了。 我爱听你才说的吗？ 我想说才说的。你还能不能行了？ 年前两个人都挺忙，秋意那边是因为缺人手，边南这边是因为放假了，俩人想见一面挺困难，只能是谁有空谁打电话，另一个还不一定有空接。秋意看看日历，仔细算了一下排班表，今年过年晚在情人节之后，他想看看排班能不能把那天晚上空出来，想跟边南一块儿出去过节，不过似乎是排不过来，得跟人换班。秋意手撑着墙，盯着放在前台的小台历，盘算着那天有谁是没女朋友男朋友可以换班的。他跟边南这回有差不多半个月没见着，他挺想边南的，有时候他都希望边南是在他们饭店实习了，他跟边星宇基本天天都能见着。确定了可以跟同组的张姐换班之后，他跑去找张姐说了，又答应过年的时候替张姐两天，张姐同意了换班。秋意心情挺好的活动胳膊，去休息室跟领班说了。 每天十二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